那老百姓挤得跟千佛头一样，大伙是交头接耳，来了来了来了，今儿个有场大战是吧，无敌将长帽要会一会镇国将军高彦平。高彦平谁？呵，新来的小伙子，有能耐。昨天你不知道，在胡府的门前把野人熊胡强都打了，他还降过怪兽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当今很了不起的英雄，后起之秀。那咱也看不着，看不着听个信儿，好奇的人都有。长老众人分人群来到府门贴近，再一看将军府门外悬挂着红灯，有很多人头戴花帽，身披锦服，垂手四立。一看长老他们来了，这些人抢步齐声过来：“王家千岁！哟，各位将军，大家都来了，奉我们大将军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你下马吧。”啊，长毛现在这等着呢，也不客气，甩凳立鞍跳去坐骑，自然有人把马匹接过，还有的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就见将军府两扇门开放，里边是鼓药喧天，又吹又打。镇国将军高彦平亲自出来迎接，长帽把雌雄眼睁得挺大，定睛瞧看，一看高彦平穿着一身便装，头戴软象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披团花袍，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一根凉带，足蹬粉底的官靴。一瞧这小伙长得太带劲了，气死吕布不让子都。赵云要见他面，马上就得逃跑，没法比呀。他要跟田代彪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长茂心里就动了爱慕之情，心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好看，跟茂可烟长得差不多呀，他也不还算还比自己呢。就见高彦平满面春风，迈步到了台阶下头，见长茂众人躬身施礼：“王家，各位将军，恕高某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礼过去了。”这帮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不管心里得有多大的劲儿，一瞅人家这么客气，你要再跟人家混横，这玩意交代不下去。所以长帽把火塞到肚子里头，脸上也得假装乐。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今天登临贵府，望求将军恕罪。好说好说，各位往里请。说一个往里请，再看高彦平把袖面一往，把长帽的手脖子给抓住，看表面是个客气，搀着长帽上台阶，实质可不是那么回事。这是高彦平故意试探长帽你有多大的力气头，两个手指头扣住长帽的寸关尺。高彦平脸上喜怒不形于色，外人看不出来使劲儿，实质上使上劲儿了。 就见高艳平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力，全都用在这胳膊上。喊了一声，常王爷望你强，这一招就顺手牵羊，打算给长茂甩出去。一开始长茂没注意，等人家手腕子上一较劲儿，长茂嚼出来了，把小眼一瞪，心说好厉害个小白脸子，给我来个赞，这叫下马威见面礼。倘若我长茂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算彻底的栽了跟头，往后在南京就没有我立足之地。好小子，更不赖的长茂也使成劲儿，再给他把小眼儿瞪得溜圆，丹田较力，使了个千斤坠，这两条腿就像长在地下一样。你还没看着长茂那胳膊呢，比平常都粗了六圈，那个气儿全灌在血管里头。这条膀臂比钢铁还硬，高艳平连蹬了两下没拽动，你说使多大劲儿吧？朱母英低头这一看，把小磕巴嘴吓坏了。就见长帽穿这俩靴子，把鞋底儿全拽掉了。往俩鞋帮在脚脖子上的套着呢，所以这叫四军力敌，没分上下。田代彪明白，赶紧过来给拦住了。高将军、常将军，咱们都同殿成臣，何必客气？自管自己，走咱们自己的路。拉倒，拉倒。他把手举起来奔两个人的手腕子，哎，啪就是一下把两个人的手腕子给震开了。高艳平的身子一摘的，长帽也一晃的，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高艳平想什么，这个长帽名不虚传，好大的力气，就凭我练了一招绝艺没拽动他。另外长茂心里也在想，这高艳平确实不简单，怪不得把胡强给揍了，这也是我长茂，换个别人早趴下了。而今儿还够呛的，还这一见面都不太那么顺的。他们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迈步往里走。长马一边走还一边说，我到这就得找麻烦呢，我这鞋坏了，光上帮没底儿了，劳驾大将军借我双靴子穿。高艳平也付之一笑，命人重新给他换鞋。到了正厅之中，分宾主落座。高艳平分来了，开席，哎呀，请吃饭。长茂一摆手，来，我们都偏过了，今儿个来了不是为吃饭，是应你的约请，比一次高低。茂的也是急性子，你说在哪儿比吧？高艳平乐了，长王爷您别着急，有账不怕算，日期长了今天的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日，您着什么急？ 该吃咱吃，该喝还要喝，拿酒来。这高艳平真有点风度，等把酒宴排摆开，众人在这一喝，就见高艳平这海量，左一杯右一盏，喝来喝去脸上就带着三层醉意。高艳平把酒杯一放，抱拳说话：各位，大家能光临寒舍，能赏我高艳平的面子，我就知足了。为什么？我出身贫寒，是个打柴的樵夫，跟各位我不敢比呀。蒙皇上皇恩浩大，我走了时运，一步登天，当了镇国将军，扪心自问，我很不称职，我很感觉那内疚，但是圣旨谁敢违背啊？另外我呢，是个山村的野人，不懂得礼法，初到京都，在天子脚下办事，大概有不对的地方，还万求各位将军多加指教。我看呢，咱还是不打为妙。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吃饭。我要求常王爷和各位高高手，化干戈为玉牌，这场风波咱过去了。往后哪位看着我高艳平有个一差二错，别在旁边瞅哈哈笑。能提醒我一句，拉我一把，我就感恩戴德。但不知常王爷意下如何？你说这番话说的，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呐、啊！在座的众人一听，脸就一红。常茂这个人一贯是吃顺不吃枪。你要动横的，他比你还横；你要动软的，他没词儿了。本来他叫着劲儿来，进屋最好是三下五除二，乒乓就动手。没想到高艳平一再说软话，长茂的心也就软起来了。但是这十个人他不一样啊。最爱惹事儿，就那小撮子徐芳。你看他比别人岁数都大，这是个囊事包。他一看这事儿要凉快，长帽把脑袋低下来了。这个意思要不打了，那能行吗？最好上房揭瓦，越热闹越好。再看徐芳把酒杯一摔，啪！和蹦椅子上了，用手一指高艳平，大人嗨，姓高的，少耍这份烟炮鬼吹灯，这人们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能上你的当吗？你当着普天下老百姓说了大话，卖了狂言，言说把我们找来比试高低，现在也没比，就这么拉倒了。我再问你，你把我兄弟野人熊胡强给打了，这怎么解释？这一掌之仇什么时候报？如果你真是好心，刚进府门的时候，你为什么拉孝义永安王常茂的手？我还没看出来吗？你没安好心，妈，别上来，再打，打！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徐芳在旁边一勾芡，常 长帽这活也压不住了。其实对，徐芳提的这两个事儿都是关键。你说把胡强给揍了，我们这么多人来了，就这么几句话完事儿了。刚才他还拽我来的，把我鞋底儿都给拽掉了，就拉倒了。但是长帽还在犹豫的时候，小磕巴嘴朱木英俩手一扣桌子底儿，去他娘的，哗啦把桌子给周了。就见高艳平斜刺里往外一窜，噌，能出去两丈五六，身上连点油底儿都没有啊。高艳平剑眉倒竖，五目圆翻。各位，我可做到仁至义尽了。我想着你们比我高贵的多，故此说了两句客气话，但是客气不等于贪生怕死。你们别领会错了，认为我高艳平怕你了吗？想错了。如果非要比是高低上下，高某要得罪啊。小伙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挑帘笼跳到天井当院，一摆手，众位请出来吧。这帮老虎能听邪吗？一个接着一个，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到天井当院。高艳平说：“咱们怎么办吧？是群殴，是单打独斗，是部下，是马上，任你们随便挑选。”长帽一听这个，气得直哼哼。哎呀，我这小子们口气太大点，今儿我谁也不用啊，就是帽铁非要会会这个镇国大将军。长帽实在压不住了，跟高艳平讲的好，咱俩马上分高低论上下。好，高艳平说我奉陪。常将军，咱比试拳脚啊，是比试兵刃，是部下，是马上，马上嘛。两人想好，吩咐亲兵把马匹带过，每个人把家伙都抄起来。到了东跨院，这东跨院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就是专门准备练武的，白沙子铺着地，两旁摆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链的带环的长的短的戳着的放着的，什么样的都有。亲兵们把场子收拾好了，长帽手中提着明晃晃与王神硕。再看高艳平胯下压起一字墨脚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瞄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粗细。徐芳这九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帽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帽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呢？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艳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还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